在一次采访过程当中，黄文说这首歌其实不是完全在歌颂父亲，但甚至是对父亲有一点点小情绪，有一种控诉，有一种埋怨在里头。他说他小时候跟自己的父亲沟通太少，而在很多问题包括生活的态度上也会产生不同的意见，甚至会有矛盾。直到今天，他仍然觉得有很多问题和矛盾都很难化解，但是只要一想起年幼的时候他们在一起骑单车的场景，依然会觉得很美好。我想可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往事作为这首歌的背景，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才会觉得更加的感人，更加的难能可贵。黄伟文他是一个非常喜欢从细节入手，只言片语之间就会把很多细节很多感情娓娓道来。这首歌比起那些一上来动不动就什么父爱无私父亲很伟大，要来的更真实更加实在，甚至是打动人心的力量更大。每每听这首歌都会想起谭家明导演郭富城所主演的一部电影《父子》，这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如同这首歌所描写的那样，父亲骑着单车在乡间的小路上，孩子手里拿着纸折的风车，坐在后座上靠着父亲的肩膀，如此温馨的画面。孩子长大之后重回故乡寻找父亲，虽然未果，但是只要一想起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骑单车的往事，依然会满心感激。即便是父亲曾经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做过许多的错事，那又如何。而在听黄伟文的采访之后，然后我们静下心来再来了解这首歌的歌词，你会觉得哦，真的还有一些地方真的在埋怨自己的父亲。比如说这一句，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虽然主歌一直是在抱怨自己的父亲给自己的关怀或者说陪自己的时间很少，不理解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到了副歌部分你就会觉得哎，峰回路转了。他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何而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要下来，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值得你承受我的狂和野。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好像最后还是对父亲有很大的一种眷恋和不舍。我想不管是父亲和母亲，他们对很多事，对子女，对自己的父母，包括对工作，可能都有他们做得不够好的地方，生活当中也会产生许多的小摩擦，让彼此的关系不那么融洽。但是作为子女，虽然我们可能也会抱怨，但是一定要想起还有父母这样的角色存在已经是很庆幸了，同样也该体谅他们有的时候那种照顾不周的状态。我想提醒各位，他们给我们的远远不是我们能及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百强所演唱的《念亲恩》。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对莫甘。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最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放，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么

非常经典的老歌，1992年陈慧娴所演唱的《红茶馆》，收录在她同年所发行的专辑《归来吧》之中。这首歌还入选了92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在去年，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做《隐藏的歌手》，陈慧娴也来参加这个节目现场演唱。她第一次爆出了在创作这首歌的故事，原来这首歌唱的是暗恋的一种心情。对，红茶馆里两个人相坐，女生喜欢那个男生，可是男生不知道，于是就有了中间的那段经典的独白。那段独白是陈慧娴自己加进去的。那个时候陈慧娴正暗恋着一个男生，她就将自己的这段感情唱进了这首歌。那档叫做隐藏的歌手蔡平团不禁的就听了陈慧娴这一段说法之后，就随着歌声追忆往事，歌曲里面的经典独白便揭开了过往的点点滴滴，包括每一个听者的回忆。而关于暗恋，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情窦初开的时候懵懵懂懂，哎，那种感觉真的很美，但是可能在你还没有搞清楚那就是暗恋某个人的感觉的时候，你已经到了毕业的时间，已经该分手了，甚至在你没有来得及说再见的时候，你们已经各自奔向了自己的大学或者是高中。只是如今想来会有那么一点点酸涩的味道，那属于青春期懵懂的感情的一种味道，或者说哎，有一种酸涩的美好。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往下听。听到的歌曲是谭咏麟所演唱的《梦人是一样》。 温馨地和你诉说梦想，但这些光景轻轻远去了，这岁月夜是更长。现况可好吗？我是以往一样，这个梦独个欣赏。 更长。年况可好吗？我是以往一样，这个梦独个欣赏。 这首老歌《梦人是一样》之后，首先王平要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说一声对不起。这两天柳絮乱飞，果毛乱飞，我可能是过敏了，很不舒服，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作品可能会选的经典一点，我们多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少说一些话。刚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梦人是一样》，收录在1990年谭咏麟的那张专辑《梦幻舞台》当中。在当年有很多人说这是一张 Allen 可以轻易发挥出来的一张专辑，而且说大多都是平常之作，不得了。1990年这张专辑在今天听可以说每一首歌都相当精彩，可是在当年却被评价成平常之作，可想而知当年那个歌曲创作的量，包括对歌曲的选择是多么的严格。这张专辑《梦幻舞台》是谭校长出道以来的第26张专辑，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梦人是一样》，作曲是谭咏麟本人，作词简宁。好，延续我们听歌的线索，继续往下听，我们来听谭校长的这首《讲不出再见》。 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事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要就一刻请不变，诸多眷恋浮沉浪子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心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

这是金志文化身为一条狗的心理为电影犬之岛所配唱的宣传曲我是谁。犬之岛这部电影是福克斯探照灯公司所发行的影片，2018年的2月15号作为开幕片在柏林电影节上上映。它所讲述的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期里，所有的狗狗都被流放到了一个荒岛上，一个男孩为了寻找自己心爱的宠物狗踏上了漫漫旅程的故事。我推荐这首歌的理由是因为我自己养了两条狗，还有就是我相当喜欢金志文的这首歌，它换成了另外一种方式让你感受到来自于狗狗的热情和狗狗的爱。还有个理由就是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不过遗憾的是我目前还没有去看过，所以还不能够过多的在节目当中跟你说我自己的观后感，但是等我看完了，或许有一天我会坐在这里跟你一起分享哪些细节可以格外关注一下。好，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阿牛所演唱的这首《我是你的小小狗》。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你的头靠在我肩头，我的口想笑想到发抖，让我变成你的好枕头，还要变成你的狗。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摇着走。你的头还在我肩头，我只想马上拔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摇着走。哦哦哦哦，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而要懂得放开手。我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打铃拜拜我先走，打铃拜拜我先走，打铃拜拜我先走， 拜拜。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我是你的小小狗》。在介绍音乐的相关信息之前，我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千万不要一时冲动抱一条狗回家，有时候养狗要比养个孩子还要烦，所以在你没有做好完全的思想准备之前，不要去想着养狗。它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我觉得是一个大工程，比较需要责任心和耐心。如果你想养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在自己有狗的朋友家待两天，看看他们怎么去照顾狗的，等到你完全有心理建树准备好了再去养狗。好了，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来， 2003年，阿牛所发行的专辑《无尾熊抱抱》里面的音乐作品《我是你的小小狗》。这张专辑包含着 CD 和 VCD。CD 除了一首舞曲和11首阿牛情歌创作之外，还有7首阿牛自弹自唱的魔幻童谣。对，你没有听错，一张专辑19首歌，非常大的容量。所以在当年很多人买到这张专辑的时候都会觉得哇，物超所值。另外还有赠送了一张阿牛教学唱的《无尾熊抱抱》，唱片公司把这段舞称之为噼里啪啦舞的完整版 VCD， 可以提供给小朋友在家里和自己的妈妈一起唱唱跳跳。所以这张专辑可以说在当年帮阿牛提升了很高的人气，特别是这种亲子关系的人气。好，这个时间我们就不多说了，来听这首《无尾熊抱抱》。如果你当年有学过那个噼里啪啦舞的完整版的话，倒不妨在音乐响起的时候一起跟着唱，跟着跳。 要做朋友，请你伸出你的手。你还在看我吗？看到我的尾巴吗？没有尾巴对不对？因为我是无尾熊。不管是胖还是瘦，喜欢青菜喜欢肉。Everybody hello， 世界有你也会有我，举手，大家一起加油。不要害羞，三餐多多，最瘦的就是狗熊，老跑的是猪头。在角落，出来陪我走一走。青苹果和尤加利，你猜我喜欢哪一种？告诉我，告诉我，背后到底有什么？到底要我怎么做，大家会更喜欢我？ Everybody hello， 看这世界多么辽阔，举手，我们是好朋友。哎呦，让我用你牵你的手，我勇敢向前走，大声喊加加油。哔哩哔哩巴雷波巴拉巴拉巴雷罗，无尾熊要跳跳。哔哩哔哩巴雷波巴拉巴拉巴雷罗，无尾熊要跑跑。哔哩哔哩巴雷波巴拉巴拉巴雷罗，无尾熊要跑。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两天北京的春风非常的 舒服，只是如果不做防护措施，你就会觉得不那么舒服，因为柳絮花粉啊果毛越来越多，所以容易过敏的人就会觉得不太爽。我不幸中招了，因为我不太愿意戴口罩。所以今天我们透个私心，少说一点话，多放一些好听的歌给各位。我们这个时间来听这首歌曲，范晓萱所演唱的《消失》。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没有烟味，没有是非，没有肥皂剧里的对白。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没有吉他，没有依赖，没有约会时的等待。熟悉的城市，忘记我自己的名字，说没有结局的故事，你不想听我就消失。离开我熟悉的桌子，拔掉我身上的电池，点掉我脸上的黑痣，在地平线上出来。 作曲的《消失》收录在范晓萱1995年所发行的她第三张非儿歌专辑《好想谈恋爱》里面。你听这首歌曲的气质走向，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像王菲的音乐作品？即便范晓萱的嗓音和王菲很不一样，可是多少感觉好像有一种神似，甚至会有很多人说：“哎，范晓萱早年不唱儿歌，是有在模仿王菲吗？”会有这种错觉。你听这首歌。我觉得早期的范晓萱除了她的儿歌比较精彩之外，其实她的情歌，特别是这些慢歌，也相当相当的精彩。 这首《消失》，我不知道是他故意的在找这种王菲的感觉，还是无意的，但是说实话真的有一种好像从那边扒过来的感觉。在好想谈恋爱当中，其实这样的情歌还蛮多的，每一次听都会觉得会被感动。不过我还是喜欢这张专辑里面的一句文案，叫虚拟或者真实，有时我们几乎就要相信它有真的魔力。但是当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坠入人间的小女孩而已。好，一起来听这首范晓萱所演唱的《好想谈恋爱》。 没有发现我在失眠，说我快疯了，不是就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听来遥远，在梦里扮演失败的笑脸，没有爱情无所谓，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常常寂寞太过尖锐，让人无法坦白渴望被你爱的滋味，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女人是最不要自由的灵魂，男人却为他游荡在美 小的收音机前的你，对范晓萱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的感觉就是很亲切，上学的时候几乎听着她的歌一同长大，而且在六一啊，在元旦或者说一些晚会上，我们时不时的会唱着她的歌上台，或者说跳着她的那些歌上台，所以听到她的歌曲的时候多半是一种青涩的学生味道。对于她早期的形象是爱不释手， 虽然她自己说自己是小魔女，但是你仍然觉得她很可爱很乖的那种。但是后期她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做了一些形象上的改变和音乐风格上的改变，多多少少会让喜欢早期她的这些听众有一些失落。我心里在第一次听到他的那个转变之后的专辑的时候，那是完全崩溃的一种状况。我当时的定义就是一个乖乖的丫头突然就学坏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好想谈恋爱》的时候，想到的是我曾经很喜欢的一部跟这首歌同名的电视剧，对，就是那英、蒋雯丽、梁静、罗海琼主演的那部影片。我很喜欢他们四个人在一起卧谈会的那些场景，他们总是会蹦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对爱情对人生的这种理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的一句话，爱情不是找的，它并不会在生活的某一个角落等着我们去找，它只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偶然遇见，就像我们偶然遇见飞碟一样。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部剧里面的插曲，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起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 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